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睇感应篇第112节。越井越造，跳食跳人。这些事情在日常生活中亦是时时见到的。越是跨越，井现在的井和古时候不一样，现在的井多数是深水井，用电动摩打抽水，那种现象就没有了。古时候的井都比较浅，我们用水桶打水，遇到井，井水利益众生，在中国民间亦用井水供奉鬼神，供奉佛菩萨，换句话说是众生的受用，我们对他应该有尊重心，所以井不可以跨越。遇到有井的地方绕过去，不可以滥过去，滥过去就是不敬。造现在的造和从前亦不一样了，以前烧柴烧草，可能在中国大陆乡村里面仲能见到。越造滥过造比较少，不是没有，有少造的时候确实它亦从上面滥过去，这种都是不敬。我们知道恭敬是圣德，所以世出世间圣贤教人都将恭敬当作第一堂课，由此可知它的重要性。你看儒家教学，各位翻开《礼记》，头一句话就是曲礼若无不敬，所以世出世间的学问从哪里做起？从恭敬做起。你没有恭敬心，你什么都不会成就。所以我们常说对人要恭敬，对事要恭敬，对物亦要恭敬，就是对事物。人如果将恭敬心疏忽了，不单止道业无指望，世间事业亦一无所成。你们看看，凡是有成就的人，不要说在佛法里面修行的人，就是世法里面，他们事业有成就的人都懂得恭敬，他能敬人，人会为他尽忠，会为他负责做事。如果时时摆出一副居上位的那种架子，对底下都是命令呵斥，那个人的福报绝对不会好耐。 点解啊？喺你有权势嘅时候，大家畏惧你，怕你，唔服从唔得，为咗生活。你权势一衰嘅时候，唔会有人再理你啦。尤其是现代嘅社会，道义冇咗，所以咁系自取失败。人同人之间嘅结合系因而，所以我哋时时见到有啲人做事高兴，显示佢嘅威德，指住人，命令人去做事，我哋一睇就知道嗰种人系福薄嘅人，冇福报。福报厚重嘅人唔一样，事必共衬，佢自己去做，指使属下去做，态度亦非常温和，亦非常谦虚。老一辈里面，我哋睇到长官对部属嗰啲文件交代办落去，人哋写某某兴办，对佢啲部下清轻嘅，我先父是公务员，职位不高，他的长官交代他去做事都写我兄，这么客气，所以做事的人感恩，一定尽忠负责，将事情做好，动不动用权势压人，佢心唔服，做事敷衍塞责，出咗问题，你负责任，佢唔负责任，古圣先言教人，教乜嘢？就系教你点处世，点待人。你能将人际关系搞好，世出世发都会成就。所以对人对事对物唔可以无礼，越井越造引申出嚟，就是对事对物唔可以无礼。挑食挑人，呢啲都有罪过。各位读礼记，古时候讲礼，而家唔讲礼啦。中国嘅习惯，食饭系共席，唔似西方，西方自助餐分开嚟食有好处。中国大家喺一齐食，一盘餸摆喺上面，你如果系懂礼嘅人就知道，佢夹边边，夹靠近自己边上嘅，摆得远嘅绝对唔会夹。呢种系礼节，食嘢唔拣食， 拣食是喜意食的他就多食，尤其是一碟餸绝对不可以夹中间，这种是非常不礼貌，要靠近自己边上的，你坐在哪一边靠你那边夹，绝对不会夹中间。而家呢啲小嘅礼节已经冇人讲，亦冇人知啦。挑人就系对人轻慢嘅意思。在佛法里面，一切众生是平等的。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，所以高级的菩萨他们修行是修普贤行，普贤行无分别执着，普贤行就是平等行，权教菩萨声闻缘觉亦修平等，但是仲未达到真正的平等。点解啊？妄想未断，就唔会达到真平等。妄想断尽嘅时候，平等心先现前。所以我哋而家学妄想系未断，学尽量学向平等上接近，咁就好啦。唔学唔得，学多少总会有进步。呢句里面讲嘅嗰四种事，总而言之，就系我哋所谓嘅失敬，你嘅敬心、敬意、敬德失咗啦。唔好以为佢系小事，小唔敬，大嘅灾难就嚟啦。所以圣贤人都从好微细嘅地方小心谨慎，从呢个地方收起。再睇底下一段113节，选子堕胎，行多隐僻。呢句系喺我哋呢一节里面最后嘅一句。在这个段落里面，它是属于家庭生活里面的那些过失。堕胎是杀人，不是杀第啲人，是杀仔女。仔女自衬呢种罪过极重，现代人往往都疏忽咗，会冤冤相报唔得了嘅。仔女嚟你屋企投胎，佛法里面讲得好清楚， 四种缘嚟嘅，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佢如果报恩嚟嘅，你将佢杀咗，将来变成仇啦。恩将仇报，报怨嚟嘅，咁怨就更深啦。以后嘅毒害，冇办法想象。佢还债嚟嘅，你将佢杀咗，从还债又结冤仇啦。从讨债嚟嘅，你杀咗佢，怨中又加上仇杀，唔得了啦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世间人见唔到，唔知道因果通三世，唔知道一时所做嘅罪业会招嚟生生世世嘅后患。呢种事情点能做？行多忍辟呢句话嘅范围包括得非常之广。忍辟系乜嘢？你所作所为都系唔见得人嘅事。但是我们学佛的人知道，信佛的人知道，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能隐瞒世间的愚人，世间有德行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你就没办法隐瞒他，何况天地鬼神。你隐藏得再好，能在这一生中都不会暴露，没人知道。你要知道天罚你走不掉的。恶因恶报的那种结果，你没办法逃避，你一定要承受。善因得善果，恶因得恶报。所以佛教人发怒忏悔，发怒忏悔是点的？绝不隐瞒，做错事向大众忏悔，向大众道歉。所以我们前几日看到报纸上登罗马教皇公开向世界人忏悔，求上帝赦免天主教徒所犯的罪过，尤其是对其他宗教的过失，咁好难得啦。中国古人讲：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教宗嗰种举止，无量无边功德。教人唔怕做错事，怕的是做错事不知道忏悔，不敢面对大众忏悔，那种过失先重。 所有宗教里面教人修行，你如果将它归纳成一个总纲领，就是忏悔两个字。普贤十愿里面忏除业障，忏悔过失，你能向大众宣布，大众责备你，那就报了了。所谓重罪轻报，如果做恶事隐瞒，那恶事越积越厚，将来的果报就不堪设想了。调转来感应篇前面教我们，所做一切好事不被人知道，叫积阴德了。阴德的果报厚，好事都宣扬，都被人知道，人家见到你恭维你赞叹你报了了。世间愚人先做这种事情，有智慧的人绝不会这样做法。我们在居士林，在我们同修之中，有不少人做好事，真正在这里做好事，绝不宣扬，默默在这里做，没人知道。你如果跟他宣扬的时候，他就不做了。那种人好我爱，他明理，所以真正懂道理的人，真正修行人，所有一切过失都一定要被大家知道，人哋责备你一声，原谅你，原谅咁就报咗啦。恶报快啲将佢报咗，唔好等来生。善报最好唔好现前报咗，留到后世。你前途就一片光明。这种是聪明人做的。这一段注得不少，由此可知过失的严重性。你看隐僻，它里面的注解非止一事，如奸盗、邪淫等类，凡不可与天智，不可对人言者，皆是也。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。换句话说，都是损人利己的事。损人利己是我们随顺世间人讲的，不是真的。损人绝对不利己才是真的。损人害己，害自己堕三途，害自己堕地狱， 便是利己。眼前得到咩利，真嘅所谓蝇头小利，刀头甩物，呢啲喺佛经上时时举嘅例子。祸患无穷，边个知道？呢种事情只有佛知道，佛慈悲为我哋讲出嚟。劝我哋绝对唔好犯呢种过失，已经犯咗要忏悔要改过，冇犯绝对唔可以犯，要知道呢种事态嘅严重。眼前无论咩利益摆喺面前都唔可以做，要知道祸患比眼前的利益要多亿万倍都不止，怎可以贪图小利做这种缺德的事，做这种恶事。这一段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从下一段起是讲不敬天地神明的过失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